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您是家长 哦， 您是 家长， 您孩子是 小柱， 小柱 刘小柱， 哎呦，不是啊，还行、啊，这孩子叫这名字。 各位家长，大家好， 这位是， 我呢就是一年级二班的班主任陈老师，今天呢在这么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地方和大家见面了， 对。 这里呢就是西班牙咖啡馆，安达路西亚咖啡馆了。 安达路，这是安达路吗？ 家长朋友们请坐。 怎么到咖啡馆里开这家长会？ 一会儿老师肯定第一个问题就是解答这个事 儿。哦， 很高兴和各位家长在这里见面了。 你看先问好。 平时呢咱们都是在家长会上见面，今天呢咱们也是在家长会上见面。 老师 专说废话， 思路有问题。今儿这也算家长会啊？ 只是很多家长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开家长会吗？ 这为什么可以啊？ 这位家长，你有什么疑问？你说。 我是觉得这个环境，这个不是很隆重，不是很正规。 啊，对，我就觉得这环境。 这个家长待一会儿啊，咱们一个解答疑问啊。这个地方呢，我相信很多家长来了以后感到非常放松。啊，不像在学校里面，家长见老师都有点紧张呢，让家长呢卸下心防， 开肠摘心， 卸心防。 你是比干， 你是伍子胥， 把家里的情况呢都介绍一下。 啊，我头一次 把家里的孩子情况都介绍一下啊。 吓我一跳，我以为倒是来交代背景了。 在这个地方呢，咱们当然有些家长说愿意点个咖啡呀，点个红酒啊，都有啊，点个披萨。 吃得了啊？ 这是老师的店吧？ 我还怎么怀疑？ 多种的经营， 该消费就消费，千万不要客气啊！ 想推销的， 还是怎么着？他能给买单啊？ 费用自理。 你听听，关键这句说出来了吧？ 今天呢，咱们请了20位家长。 哦，还没全来 啊？是5点到6点这档的家长，6点到7点这档的家长呢，一会儿到。 一波接一波。 好。好，坐坐坐，哎，点咖啡了吗？好，要点什么？你这来个 不是一小时就聊这个，很快过去的倒是啊。 您是球球的家长是吧？ 啊，对。 那么，您说说你们家球球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上我这来说呀，我们孩子就是老实听话，认真负责。 嗯。 啊，然后呢，这个 缺点， 缺点就是动作慢一点，然后这个反应有时候慢一点。 哎呦。 不是老师，我们也上学有一个多月了，不认识不了解，你这哎呦哎呦的。 不是那个求求爸爸啊， 哎， 您这个年龄段的当爸爸的呢，这孩子呀，要么特别聪明， 哦， 要么呢。 知道您后话说不出来了， 他老剩下半句让你猜， 走俩极端。不是我跟您说，您是想跟我分析基因问题吗？ 您别往自己这儿想啊。 您说孩子，我不要自己这儿想，我往这边想。 好家伙，这家长会可能会破案。 别紧张啊，给他喝口水。我要么我说到咖啡馆来说这些事儿。 您到底知道什么笑话？您告诉我，我记得起。 没有啊，这个球球呢，确实比较起来啊，跟一般的同龄小孩比， 嗯， 这里是开发的慢了一点。 男孩子这正常，发育的慢。 对，您这么想当然最好了。 我们孩子是怎么了？ 嗯，我感觉呢，这个球球呢动作慢啊，可能有一个协调问题。 这个是什么后遗症吧？ 是，